因为他已年老，且又肥胖。他40年之久，做了以色列人的民长。他的儿媳佩乃哈斯的妻子已经怀孕，快要临盆。一听说天主的约柜被劫去，他的公公和丈夫已死的消息，突然感到阵痛，就弯下身去生产了。他临死时，侍立在旁的妇女向他说：“不必害怕，你生了一个儿子。”他没有答应，也没有留意，只给孩子起名叫伊加波德，说：“光荣已远离了以色列。”这是指天主的约柜，他的公公和丈夫都已被劫去，所以他说：“光荣已远离了以色列，因为天主的约柜已被劫去。”